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两个二劳改离开了好久，于兆远也没有动弹。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面来抓他。他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，除了呜呜的夜风，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，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他站了起来，他的大胯很痛，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，但是他忍着痛往回走，心里很高兴。可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，在荒滩上走了一截，内心的高兴很快就消失了，因为他迷路了。由于乱跑了一阵儿，他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方位了，是应该往西走，还是往南走，还是往西南方向走？他很清楚，在十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。还有，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又开始走。他想，应该往西走，住处在西边。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，判断出哪边是西。他是农村长大的，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，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。他很快地走了一截，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。住处大致是在西边，但是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？这是非常可能的。因为夜太黑了，看不见周围的景物。可是很快，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。狼的嚎叫声更近了，更清晰了。不是一只狼，而是两只。如果是一只狼，还可以周旋，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，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，他必须首先躲开狼。他想了想，就加快脚步朝南走。小时候听父亲讲过，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，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，他必须往南走，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。他加快速度往南走，越走越快，他的心跳得厉害，神经绷得越来越紧，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。到了后来，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，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，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，正在向他逼近，近在咫尺。他已经累了，身体发热，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，喉咙又辣又痛，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，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，把衣服都浸湿了。不行了，再也跑不动了，再跑就要累死了。 干脆停下来吧，休息休息吧，听天由命吧。最后，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，双脚放慢了速度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，瘫了。他明白，狼已经往东去了，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。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，坐了一会儿，叫心跳跳得匀一些，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。不能坐得太久，因为湿了汗的衣服冰凉冰凉的，冷得他受不了了。快乐是双重的。走了没几步，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，走过去辨认一下，他差点快乐地叫出声来。天哪，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。顺着大干渠走下去，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？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，他想，要不是狼逼的跑了这么一段路，今天晚上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呢。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却仍然看不见住处。他糊涂了，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？跑了半夜，以他的判断，该是走到住处了。回头往东走吧，他又下不了决心。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，那不就背道而驰了吗？后来，他还是接着往西走，他想再走上一截试试，要是还找不到，就往回折。结果，还没走上半里路，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。他坐起来观察，是个小小的土堆。他更糊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？他在土堆旁边转来转去，查看，思考。过了很久，他猛地恍然大悟，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的坟墓吗？又走了几分钟，终于到了住处，进了泥房。段组长醒着，问了一声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呢？于兆远回答说，我迷路了，在野地里转了半夜。段组长问，搞到什么没有？于兆远没有说话，他掏了六个包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，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，摸着黑开了木箱，把包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。总共是42个棒子，段组长六个，锁起来32个，留下四个在外头。他钻进被窝，盖住头，慢慢的享用。包谷的湿润的奶汁，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，甜丝丝的。那个香啊！第二天早晨起床，吃完了半盆墨糊汤，于兆远想好好的睡一天。他大胯处的骨头昨天晚上扭了一下，疼得厉害。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，他说，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，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扛不住饿呀，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？今天都进山去，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。我跟这儿的老百姓打问过，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，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。听说要进山，于兆远飞快地进屋， 从木箱里拿出四个包谷棒子塞进怀里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。他走得飞快，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，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。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，他想跑到大家前头，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，烧几个包谷吃。他一路走一路拾柴，进了山谷就拐进了一道山沟，点着火烧包谷。他用大火烧，把包谷皮都烧焦了，然后剥掉皮啃包谷。烧熟了的包谷更香，啃完一个又啃一个，不一会儿就把四个包谷都吃完了。吃完了包谷，他又想包谷心子怎么办呢？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，那是个严厉的家伙，知道了他偷包谷，非扇他嘴巴不可。想来想去，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，把心子埋了，并且在上边撒了泡尿。这时，后面的人走过来了，蹲在火堆旁烤火，有的人也在他埋包谷心子的地方撒尿，还问他，你挖着黄药子了吗？他回答说，啥也没挖着。不过后来他专心地挖黄药子，还真挖到两个。点上火烧熟，掰开，里面是黄面子，像是烧熟了的红薯。大家掰着尝了尝，有点苦味儿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过了两天，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，而且是白天去的。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，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。可是去了一看，包谷不见了，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，房门上了锁。他扒着窗户往里看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面土炕。不过这一趟也没有白来，他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。他没见过落花生，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，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，放进嘴里一咬，是甜丝丝的水泡泡。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，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，没有成熟。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，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，煮着吃叶子。有人问他吃的是什么，他回答菜叶子。经过侦查，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有什么吃食可偷了，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包谷，一天吃一个棒子，细水长流。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，就去那块地挖一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。他们这些人在林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，时值十一月中旬，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季节，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，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厂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。在挖渠工地，他们听到消息，加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， 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，心想厂部的条件总会好一些吧。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，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。明水农场比加边沟相差甚远。加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，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，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，还有厂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，还有农田，还有水渠。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荒滩，1000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。站在沟沿上往下看，地窝子大小不一，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者是破棉絮遮挡风寒，那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。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，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米谷的庄稼地，两间附近农民种壮田住的土屋，还有3-4间新搭的集集草房。有人告知那是厂部和伙房，伙房旁边有一口新挖的井。这里被称为明水农场，是因为在东边2-3里处有一条100多米宽的明水河。不过这明水河是徒有虚名，河道干涸了，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。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更叫人心寒的是，迁来这里的人们10之2-3已经饿死。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都是新起的坟冢，活着的人们也都是苟延残喘，奄奄一息。半数人已经躺倒，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，在羊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。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。开饭的时候，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，给每个人哆哆嗦嗦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的墨糊汤，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。从工地上下来的100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10几孔窑洞里，西沟比东沟深，窑洞也大一些。一孔窑洞住上4-5个人，大的几孔能住10几20个人。听人们说，在他们到来之前，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的窑洞去了。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此刻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。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，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，逃跑。于兆远没有逃跑，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点出去送他去上学，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。他要是跑回去，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。至于回兰州的家，他想都没敢想，一个无耻汉子如何藏身呢？他想，我不逃跑，但是我要活下去。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墨糊汤的时候， 他就拖着疲惫的双腿，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。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。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，地边上有一间类似瓜棚的小屋，门口堆着许多的萝卜缨子。这是伙房的财产，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的萝卜买下来了。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墨糊汤里会放上一些萝卜缨子。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，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。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。瓜棚的门开着，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儿。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，窗子没有窗户扇，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。那个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服在炕上坐着，眼睛从窗户往外看，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，手里拿个木棍儿。经过多次的侦查，于兆远决定夜里去偷。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，贴着山墙站着，等到二劳改巡逻完进屋，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。窗台把灯光遮住了一部分，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，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。他借着影子的掩护，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。只有三两分钟的时间，他已经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，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。他们窑洞住了四个人，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上火，煮着吃了三天。三天以后，他又去偷，刚刚装了半袋子，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，狠狠地打了他两棍子。那二劳改说：“狗日的，我等你三天了。”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，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。他知道，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，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。等到腿好一点了，他就把目标转向了迷子地。在他们住的山水沟的南端，也就是厂部的南边，有一大片迷子地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已经将近十一月下旬了，那片迷子还长在地里。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？还是种壮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迷子？但是奇怪的是，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，住在一间瓜棚里，时不时地出来巡视。于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迷子。到了迷子地附近，他们在田野上趴着，由于兆远学狼嚎，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，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。这时他和杨乃康就钻进迷子地，把迷子撸进口袋。于兆远撸上几把迷子，停下来学上两声狼嚎，然后再撸，撸满了口袋，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。迷子可是个好东西，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，回去以后就把迷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。但是第二天夜晚，他们去吃迷子，发现埋下的迷子不翼而飞了。他们判断迷子被人偷了。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，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迷子以后，就往北走，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，做好记号。每天夜里，他和杨乃康来到这儿炒着迷子吃， 或者生吃。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，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。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，粘在嗓子里很不容易吐出来，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。